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今集继续我啦，杰大德啦，另外仲有两位好朋友啊。 系，我系老温啊，大家好。 好神秘嘅，另外都好神秘嘅。 我系 Stanley 啊，大家好。 我哋之前讲过一集讲台中玩嘅，讲到好高兴，玩玩食食咁样。 一讲到呢样嘢就最高興， 系啦。跟住好似最后去到个地点，去到精明一街嗰头，点啊？精明一街有咩好嘢啊？ 哇，好嘢啊，都几多噶。 不过其实系咪有少少没落噶嗰头？其实又系 唔系，即系可能因为 边头先， 因为扩散咗啊，好多即系 大咗个范围。 系啊，大咗。 佢嗰度最出名以前系春水堂嗰、那个 系啊系嗰条街啦， 精明一街嗰条先叫正宗嘅精明一街。咁啊，成佢系一个商业大厦，咁啊，好似中间有一条街，就系私人街咁样咧，啲好多嗰啲露天位啊，坐晒喺度。可以飲飲食食，飲下茶。 係， 咁最出名就係春水堂。 嗰陣時就都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咁我哋嗰陣時廿幾年都旺添嗰邊，周邊咧已經爆曬啊！又賣衫啊，又 有酒吧又 賣啊，各樣噶嘛。 夜晚好旺嘅嗰陣時， 旺好旺。而家嗰頭啊，真係沒落咗嘅。 夜晚就真係少啦。 而家嗰頭， 而家點樣？而家就一路擴散咗。其實就 擴散咗隔離嗰邊咯。 係啊，一路一二 上一集一路去到舊式嗰啲日本屋嗰啲嗰扎咯，開始越嚟越多啦。 嗰啲咧就好多買咗落嚟做咗餐廳啊，或者做啲特色啲嘅鋪頭啊，譬如有啲係專做啲美容啊咁樣，即係好舒服咁樣嘅，即係。可能 high end 少少嘅髮型屋啊，或者點樣嘅，咁好多人都去嗰度行一行，因為啲街細細條咁樣， 你會感覺咧好似去咗日本嘅，其實佢啲街仔咧屋仔 係啊係啊， 係好似嘅， 係 啲街細細條，咁啊乾乾淨淨咁樣。 但似日本只能喺上面嗰橛，唔可以睇下邊，因為下邊成街機車啦嘛。 咁上面嗰橛都因為嗰啲係舊時起落咧，又唔可能。唯見到因為佢尖頂。嗰日我又發現，因為其實我前幾日先去完嘅，咁就去一間就叫日角啊，木角係木係眼嗰個木啊，角係 角光個 角得哦，覺醒個角啊， 係木角係即係木角。 一間早午餐啊，咁樣佢又有整埋自己整埋麵包嘅，好有特色嘅嗰間餐廳就咁啊，佢有200蚊台幣就有一個 brunch 咁樣啦。咁如果嗰個係 set 嘅， 咁要去睇下。 咁再貴啲都有嘅，咁佢由200係最平嘅一個早餐啦，咁樣叫做早午餐。跟住之後就一路有200-300啊，咁佢有自己做嘅麵包啊，咁樣咖啡都好好嘅。之後嗰度係真係慢活嘅，你基本上去到咧一定唔好以禮拜六日去，因為太多人啦。你一定係行一去，行一去咧，基本上佢咩時間都開㗎啦，即係從朝頭早餐之後，即係早餐嘅時間開始開咁。你咩時間入去，佢都係即係成日㗎啦，嗰個 brunch 咁樣。咁就一坐可以坐好耐嘅。嗰度好多人喺嗰度，有時佢有好多書嘅二樓嗰度，咁可以好多漫畫或者書啊咁樣可以睇嘅。咁好舒服嘅，系 木角，等我都去睇下试下先。 不过去到嗰头，我又可以推荐俾大家一间咧食拉面嘅。佢间个名叫做一林啊，个 一林 个林字我唔知点写， 系 即系林贤 哦，林贤 个林 正气林贤啊， 正气林贤个林一林拉面， 吓吓吓， 嗰间咧就系真系好道地咧，成个日本 feel 噶啦。 哦， 咁啊，咁佢买 面咧 系投币嘅。 哦，即系完全系日式嗰只， 日式嗰只嘅投币嘅，即系去到入钱，佢唱钱俾你去入嘅，跟住自己揿嘅，攞飞仔咁去等嘅。咁啊，前边佢间屋仔咧就系即系完全百分百日式啦。前面有个庭院啊，好靓咁样嘅，总之，总之去到直情系感觉就系好似嚟日本食嘢咁。 嗰度各间间都系有个庭院喺前。 一林拉面呢间系我成日去食嘅，都几好食嘅。 哦，佢睇下个装修都好， 装修 一流啊。 佢附近其實都好多餐廳 仔，係啊，好多餐廳 仔。佢喺嗰啲街仔嘅轉角裏面嚟嘅， 嗰度唔止係一條街啦，精明乜街咁樣， 好多 精明精城咁樣，係啊。 佢其實就係精城路同埋中明路咧，中明南路嘅中間裏邊嘅一紮嚟嘅，就好近精明一街附近， 係 所以大家如果想揾就揾。中明南路同埋精城路嘅 系啊， 夹住中间里 夹住，有时都唔我自己都唔系好知道边条街，因为其实 条条都差唔多嘅，系啊， 条条街。不过你喺嗰度行好舒服嘅，所以行下冇所谓嘅。 喂，佢嗰头唔系耐唔耐仲搞啲咩 爵士节啊，咁好多古灵精怪嚟噶嘛。 爵士节应该系 唔系嗰度搞？ 十月嘅时候，一般嚟讲喺市民广场、草木道上面 搞噶啦， 即系成品。 即系觉得好多年之前喺精明一街嗰头搞 嘅，精明一街搞过几个活动嘅 Halloween 啊嗰啲都有搞过， 嗰啲 将来移咗过嚟市民 嗰边系啊，而家 因为可能 喂市民广场 比较细啲啊，细啲啊嗰度 啊， 嗯， 咁啊精明一街嗰头仲有咩咧？有冇啊？ 咁你 冇我讲第二样嘅咯， 吓、啊、可以讲下其第二样，喂，讲好多嘅呢啲真系。 萬户我觉得有个大集团嘅又系唔错嘅， 嗯， 宜家家私，我好中意去嘅。即系台中呢间真好正个餐厅，尤其是早餐啊，49蚊啫嘛个早餐， 系呢、這个我都之前我都好推荐嘅。 系啊，之前、啊、 香港就冇卖餐，冇卖早餐。 而家少啲咯，而家少啲去咯。 唔系佢礼拜六日一定唔可以去，因为啲早餐明显地系差咗好多嘅。 嗯， 系啊，星期六日差咗。 系啊，同埋礼拜六日咧，佢餐都有啲系唔卖嘅。 啊、 譬如咩有啲牛腩啊牛肉啊嗰啲佢有个唔知红酒炖牛肉又唔卖嘅、啊。因为佢可能根本上冇咁大嘅量可以顶到住。 一下就卖晒㗎啦。 但如果你话闲日嘅话真係。 我去都闲日嘅啫。 因为佢对面又有个公园嗰、那个 民心公园。 民心公园啦、啊。咁、啊、样。 出名 嘅。咁啊行下都几舒服嘅。 就所谓我觉得喺而家食早餐又好威正。去住嗰、那個， 其實佢啱啱開咗冇幾耐，我就去幫襯㗎啦。跟住咧，我曾經影過張相，即係又係49蚊嘅早餐 ，send 俾香港朋友。佢話：哇，幾多錢啊？我話49，49港幣啊！ 港幣都覺得平啊！ 喺台幣，哇！如果喺香港係港幣49嘅啫，咁樣嘅係好誇張嘅，真係好平， 即係又抵食咯。我覺得早餐最抵，真係最抵。 不过香港沙田嘅而家我唔知仲喺乜度啦，因为好耐冇翻去、嗯。以前都、我喺嗰头做嘢，都有个午餐都 OK 嘅、 啊。 不过就同呢度都系差 有环境啦，环境遥远啦。你个 唔系佢嗰度个环境都好特别嘅，佢个餐厅对住宝福山， 咁都好特别、啊，真系 好特别嘅。 唔系，如果 IKEA 咧，而家反而成日去咧，就系、是、经过买部雪糕食下。 系啊，系啊， 即系。真系好平，10蚊鸡。 唔系，同埋佢好方便，一入去就 系、 是， 一行出路口，入去就买出嚟噶啦嘛。 一楼系 就系。如果我哋包再买个嗰啲叫热狗， 嗯， 又系好正嘅，又系平靓正嘅，20零蚊台币。哇，真系平过你香港一串鱼蛋。 所以呢啲大家平时好熟悉嘅，喺香港好熟悉嘅，上集讲过咩 Starbucks 麦当劳啊，你而家宜家家私都喺台中都值得嚟， 即系净系发扬光大添啊！ 完全唔系啲感觉，唔好谂住诶冇即系熟口熟面冇咩啦 唔系噶，唔同噶，你入到个 feel 都唔同啦。哇，可能成10米高啊，嗰啲楼顶咧好夸张噶。 但系咁、 啊， 如果你真系谂住静噶啦食早餐咧，佢9点钟开始噶嘛早餐。你10点钟要走噶咯，如果唔系咧，你就要罚行噶咯，因为佢10点之后咧，嗰个 lift 就会闩咗噶啦。如果你十点前走，你仲可以直接搭到落去 关 科啊噶嘛。 哇，呢啲真系， 如果咪就要兜 悲剧嚟嘅，呢啲系悲剧。 如果咪就要行，被逼去行而家噶啦， 行翻2-3个字啦。 因为嗰度佢号称又系亚洲最大啊嘛，嗰个宜家家私，佢行到啲脚跛嘅嗰度， 好夸张。不过佢都有秘道嘅，其实喺里边 有好多秘道， 会俾你知嘛。 但系有时要兜两兜，诶，做咩又翻转头 迷宫啊？ 真系系，真系呢样嘢犀利，呢样嘢 变咗迷宫。 咁但系咁。如果你香港人游客过到嚟，咁咪坐下食下嘢，咪慢慢行下。 唔系，因为佢其实好舒服嘅，又睇住民心公园嗰度， 同埋饮品又饮针噶嘛。咁、啊、其实赶住你一个钟头要赶住走，我觉得又唔使。 唔系，即系慢活咯，慢活咯，又平又贵啦。咁样头先你哋都讲过话食嗰啲，譬如拉面啊，或者点样嗰啲啊，其实好多啲细阿老温讲嗰啲。嗰啲拉面咧有铺或者有有啲摊仔添嘅，即系好多呢啲，系啊街边档有啲好日式咁样，好日本咁样嘅， 细细间咁啊， 系啊，有时行下吓，呢度又有一间咁嘅 拉面咁样， 咁有啲即系话呢啲话讲喺边度咧就好难讲嘅，因为有时喺呢度，有时佢会去第二度嘅。 哦，周围 啲系啊，佢一架车仔咁样嘅，有架货仔货车仔咁样，后面又打开个盖，跟住就、 哦、 就可以佢喺入面煮，咁你又担几张凳，佢有张凳有个台咁样俾你噶啦。 嗰啲我都见过，佢真系揸真系好似日本嗰啲车咁样咧，你真系 改装咗嘅， 改 装咗嘅，系啊，咁样。嗰啲车仲有啲又卖其他嘢啦 ，pizza 啦 ，pizza 又系啦，有 咩窑烧 pizza 系啊，成个窑喺后面， 系啊，个货车后面装咗成个嗰泥嗰窑咧，哇，好夸张我觉得。 跟住又有咖啡又有啊，咁样呢啲见到嘅，大家真系 北京烤鸭都有嗰啲， 系啊，嗰间直情有名啦，嗰间做到上咗苹果日报 啊，我屋企成日喺个楼下停咯，咪成日可以买个两吃啊、三吃咁咯，买一只咁 嗰啲，经常都会有嘅， 系啊。 香港而家唔系推紧嗰啲咩餐车、快餐车，可以参考下， 唔行得噶嘛，但系。但呢啲车周围走，香港啲车唔行噶嘛。 佢直情系好，真系你见到真系要帮衬下，嗰啲真系好特别嘅， 好有特色嘅。 但系你话好唔好食，好难讲，因为唔知佢系咪即喺边度啊。有时佢 同埋口味每个人唔同嘅，好难话好唔好食嘅。 特别系拉面啦，拉面我发觉台中真系好多间咁样，但系个个唔同咯，系啊。 有我，因为我好中意食拉面嘅，其实，所以我自己即系。名单里面都有几间几唔错嘅，即系大家去参考一谂嗰个都系啦。有一间叫同拉面， 同拉面好似有听过， 最近又系几 hit 下嘅，喺民心路又有啊，唔知东山路嗰边都有间， 系 即系同系大同啊，同学个同啊，同拉面 系， 咁大家可以 search 下睇下嘅。呢间就系 CP 值都好高， 系， 同埋系好有特色嘅， 系 好食嘅都。 同埋佢而家都搞到好有特色啊！就譬如有啲再远少少，唔系台中市啊，即系出咗少少就去丰原啦。有一间就好有名嘅，就即系嗰啲叫猪肋排啊，即系肋骨嗰个肋猪肋排嘅，佢系好大块猪肋排咁啊，摆喺个门上面嘅，就200几蚊台币嘅。好多人系佢系夜晚先开嘅啫，咁啊好专登揸去丰原嗰度去食嘅。你即系 烧 猪肋排嘅，佢系直情系真系喺度烧成块猪肋排咁，好似你去嗰啲 Friday 食嗰啲咁嘅猪肋排，成个咁样嘅，即系 可以烧厨烤啊！ 即系你一打丰原猪肋排 就应该知道 就出嚟噶啦，嗰度确实地点你哋打一打就知啦。 自己烧厨下边有咁多地址啊，我哋记得咁多。 咁啊，我哋分享我哋即系 系啊系啊 用诶。即系享受过嘅，即系去过嘅地方，俾大家知道下。 啊、好似你清水嗰边， 哦春啊， 有 讲咗清水咧就咁嘅，因为最近我去得几频密嘅清水嗰边，即系吴妻啊， 去买楼啊， 其实一半一半啦、啊，都想睇下啲地产啲嘢嘅，咁啊最近有人介绍啲好嘢啦，咁啊过去睇下啦，咁啊最近礼拜六日咧就经常去一个系一间乜嘢咧？原来嗰度咧有间旋转餐厅，喺吴察，应该你哋都去过啦， 系 好特别嘅， 系 咁啊，最主要、就是、 最特别系喺边度咧？ 吓，最特别个地方啊， 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喺间医院嘅楼上。 你谂都冇谂过，医院楼上有间旋转餐厅、 啊。所以大家咧就如果唔介意，即系搭 lift 嗰阵时，可能同埋有啲病患一齐，可能同一部 lift 都有可能。 烟头啊，即系 咁啊，冇咁热 咁， 冇咁恐怖， 咁啊冇恐怖。呢啲通常夜晚咧， 万圣节 嗰阵时先出现嘅。咁咧好特别就系、是，其实好方便噶。你架车可以停落停车场，咁啊，即系俾少少停车费啦。咁啊，可以直接搭佢阿 lift 就直上去到顶楼噶啦，25楼我最记得。咁啊，上面有间餐厅叫丹提，其实以前唔系丹提嚟嘅，我记得以前系好似系好高级嘅餐厅嚟嘅，系卖牛扒嘅。 高级餐厅喺清水啊，梗系执硬啦， 唔系，仲要系喺医院上面，仲要系儿童医院。 系，佢唔系儿童医院， 系 叫同综合医院。 哦，系， 叫个名叫同综合医院。咁以前嗰间餐厅好高级，听讲又系要 book 位食咩牛扒啊，各样嘅，跟住做唔掂，跟住变咗做卖鱼翅，卖鱼翅又 卖鱼翅死得更快啦， 系啦。 碗仔翅可能得， 系啦。跟住后期冇有一排冇人接手之后咧，就俾一间即系呢一间咧，而家 连锁 嘅系啦。咁啊， 丹提咖啡， 丹提咖啡 ，coffee。 咁最主要佢价钱唔系好贵， 唔系质素就 一般 噶啦，真系 一般般，即 系 好似85度C 嗰啲咁嘅咖啡啦。 但系真系提议就系5、6点睇咁要睇个季节啦。你黄昏之前。 我建议三四点可以去噶啦，其实可以霸定位噶啦，因为佢嗰边睇过台中港啊，嗰、那个夕阳啊， 夕阳 霸位嘅咩？ 哇！禮拜六日好旺噶， 氹氹圈噶嘛， 系啫，但系都坐滿人噶，系啊！我試過呢幾次都係禮拜六日 行 一 去嘛， 唔係總之有位就得噶啦，因為轉咗。 行日咧就爭好遠嘅，係拍烏蠅嘅嗰度， 係啊，嗰度係。 我去親都行一去嘅， 係你係包場噶啦，行一去嘅話就 好舒服。你禮拜六日冇辦法，因為佢消費低啊嘛， 低啊， 哇，真係平， 食個飯百零兩百蚊，包埋杯嘢。 你唔食飯都得啊嘛，咁 係啊， 你嫌佢唔好食嘅 ，OK， 你買杯嘢， 係買杯嘢坐下，或者上去吹下冷氣先走都唔。 咁食翻個公司三文治咁都 OK 嘅。 你唔食飯嘅，或者啊，譬如啊，老温柔可以介紹你其他嗰邊再落去係嘛？ 不過我帶兩個仔去好開心， 細路哥好開心，因為好少見到餐廳 周圍走噶嘛。 我第一次带你仲好笑，我佢实攞啲玩具街嘛，即系喺出街定攞架车仔或者咩，一坐低摆架车仔喺个窗边噶，哇！你唔好摆喺嗰度，一间唔见咗噶啦， 转一转， 转咗第二度啊！唔系带细路哥去玩咧，系好开心嘅。咁呢个系即系我值得推荐咯，因为唔贵，又方便又舒适咯。咁其实去开嗰头咧，因为点解最近去清水，我发现好多新嘢。可以介紹俾大家嘅，咁尤其是先講吳妻嗰邊啦，其實係靠近台中港啦，咁嗰度其實有一條海鮮街嘅，即係兩邊都係好多嗰啲海鮮餐廳，咁就係靠近嗰個地方叫做新天地，同埋佢一間叫中港酒店， 嗯、 就好出名噶啦。 所以大家揾就可以揾中港酒店啊嗰啲。 但係呢度提我話先，因為中港酒店或者中港乜乜，其實台中沿住呢條叫台灣大道咧。就好多中港乜乜中港默默嘅，大家唔好以为咩中国香港咁嘅关系啊， 同中港吓中国有关。 中港嘅意思，因为以前嗰条台湾大路咧个名叫台中港路，就去到督就台中港，咁所以沿路就好多中港乜中港默。咁我哋喺台中住得耐咧，其实都叫嗰条路咧，今时今日咧仲系叫佢中港路嘅。 系 台湾大道好少， 佢就算路牌都有两个， 拆噶啦， 而家应该拆咗好多啦，拆咗好多噶啦。 咁你中港餐厅话唔定系咪有中资噶？呢啲真系好难讲。 咁而家有冇中资又唔敢讲啦。咁但系当初其实就同中国冇乜关系嘅。系啊。 咁其实大家 search 下啦，就系佢嗰头咧正对面嗰条街咧，就系两边都系海鲜餐厅嚟嘅。咁我最近都有食过，就真系好平，系平。 但系星期六日都爆好多人啊！ 好爆啊！好爆啊！但系基本上好，因为好多间啊，所以呢间唔啱咪去第二间咯。我觉得。每一间都 OK 嘅，即系价钱都唔会贵得好紧要，同埋最起码即系食海鲜最惊系咩咧？掠客啊嘛， 唔好去，真系唔好去到吴妻嗰个鱼市场，所谓嘅鱼市场 嗰个就唔得啦，我觉得。 即系因为好嘅鱼其实都唔会喺嗰度出现。 系，冇错。咁我发现咧，即系吴妻嗰条水海鲜街咧就平靓正嘅，大家可以 search 下睇下边间啲人留言啊，觉得好食嘅。就可以推薦下咯。咁其實有一間咧，我都可以特別講下嘅。咁我都食過，係有三十幾年歷史嘅，聽講。 嗯， 係好噏耷嘅。係嗰啲舊路裏面出面有一個木搭嘅地方，嗰啲山卡拉咁樣嘅。嗰間叫海龍啊。 嗯嗯。 海龍海鮮餐廳。 係。 咁可能你可能去到咧經過咯，你都唔想入去嘅。其實個門面太差，其實。但係啲嘢食又幾好嘅 ，OK 嘅。是环境差啲嘅啫，价钱又平嘅，咁呢个可以推荐俾大家。海龙 啊，大家应该知啦。 海龙 系啦，咁去到嗰度咧，其实都可以顺便揾一样嘢嘅，但系都好多人去买嘅。 嗯、 其实吴妻最出名的一样嘢叫咩咧？咸蛋糕。 嗯， 我唔知道有冇听过。佢系 丰源都系、哦， 系啦， 系啊，丰源啊， 其实丰源抄佢嘅， 系啊，一路 嗰间嘢已经系老店嚟嘅，就系同一条街嘅。咁你查下 search 下吴妻嘅咸蛋糕就知噶啦。讲叫做叫咩林二咩咩斋嘅，唔记得咗啦。咁咸蛋糕出名就系里边即系黄黄地啦，里边夹啲咸嘅肉碎。 嗯， 阿杰大个表情好似好， 但系呢样嘢系啊，因为佢见到佢个表情就知噶啦。其实呢样嘢咧，咸蛋糕你大家可以买少少试咗先， 试下先啦。 因为呢样嘢，我觉得香港人，我嘅朋友咧试过咧，都觉得啊有啲。特别喎，咁样 几得意喎， 几得意喎，因为我哋食嘅蛋糕多数都系甜噶嘛，佢哋哇一食系哇咁样嘅，咁所以就要 唔怪事嘅。我对于咸酥兴趣大啲，蛋糕就冇乜， 即系本身咸咸地， 系啦， 够咸噶啦已经，唔需要再食。不过我推荐俾咩人食咧？ 年纪大啲嘅人中意食嘅。我妈咧食完之后咧觉得，哇呢、這个蛋糕得， 系啊， 哇，因为佢觉得咧唔系甜咧，对对老人家系负担冇咁重， 系系， 同埋佢唔系特别咸嘅，系只不过唔系甜啦，总之就。 但系我阿爸阿妈咧就啱啱相反咯， 中意食甜嘅， 唔系唔系一食完就后悔买咗啦。 所以啲口味好难讲嘅，但唔紧要，咪 试下先啦，试下先啦，因为几有惊喜嘅，可能如果你冇试， 惊喜嘅，惊喜嘅。咁咧讲埋最后即系附近啲嘢啦，因为最近有啲惊喜嘅都发现啲。咁啊，去到上北少少嘅清水啦，清水而家出咗一间最出名卖珍珠奶茶嘅，咁叫你 search 下清水有一间叫心及茶，心系心灵心，森林个心，及咧就系即系合格个诶，那个叫咩字？ 咁最出名系咩咧？ 就系叫 及底粥个及啦， 及底粥个茶系啦。咁最出名就系叫恶魔波霸奶茶， 或者可能大家直情 search 呢 个好邪恶噶， 直情系 search 有冇个好邪恶嘅波霸卖先？ 邪恶嘅，即系饮完之后咧，你系想翻转头再买嘅。 我以为好内疚添， 唔系因为点解咁我推荐咧？因为我喺台中，其实台中已经系即系珍珠奶茶系发源地啦， 系啊， 饮咗成十几廿年珍珠奶茶啦。是第一次感觉呢一间是 number one, 变咗 number one, 同埋是限量的，夜晚七点后就冇得卖㗎喇。咁可能提早打烊，即係打烊即係唔见冇得卖㗎，卖晒係冇㗎喇。 咁要 search 下几点开喎，如果唔係。 咁大家 查清楚先咯， 系咯，心咩啊？ 心及 或者 心 及茶，应该直情 search 恶魔波霸， 恶魔 可能仲快啊， 仲快 系咯， 清水喎系清水喎，如果唔系可能唔知 search 咗啲咩。 好推荐，系 咁啊，大家注意下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又仲有啊嘛，仲有啊，又搵次又讲下咯，系咯，好啦， 都系饮饮食食， 系啦，饮饮食食再讲啦， 好， 拜拜， 拜拜。